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12集，白鸡之怨。那人一见大事不好，赶紧求饶。林业火吓唬了他两句，他赶紧交代。原来这人是县公岛一个伙计，叫刘虎。刘虎前阵子沉迷赌钱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于是偷县公岛的东西出去典当，被管事的发现，打了他一顿。管事的没把他撵走，让他好好反省，以后都不准赌了。刘虎被打了一顿，不服不忿，又老惦记着翻本。那天他又铤而走险赌了一把，输了个一干二净，怕回县公岛又挨打，于是索性在街边买醉。正喝着酒呢，有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走过来，给了他一锭金子。刘虎看见金子眼睛都直了。 只要你帮我办妥一件事，事后我再给你1000两，你可以远走高飞，以后不用再做下人了。 什么事？ 县空岛那个叫小四子的孩子，把他带来给我。 刘虎起先觉得害怕，这县空岛高手如云，打小四子的主意，不说县空岛几位爷，光赵普就得活扒了他的皮呀。但那白衣人告诉他，他会把小四子引到偏僻的院子。刘虎熟悉县空岛地形，知道每天的哪个时辰有些地方是绝对没有人的，于是他便收了金子，准备赌一把。本来箱子送出去了，他正松口气庆幸没人发现，不料想碰到了林业火和萧良。 什么？你竟然把我的锦儿给卖了？ 萧良一脚丫子就踹刘虎面门了，蹦起来一顿暴打。林业火也懒得管这光着屁股揍人的小孩，抱着胳膊看着那艘大船。 这船规模不小，什么来头？ 而此时岸上的人都快疯了。闵秀秀正睡着觉，听到一阵狐狸的哀叫声，她醒过来一看，就见床边那只腿脚不方便的小狐狸正拼命叫呢，而其他小狐狸踪迹不见，最要命的是小四子也没了。闵秀秀急得差点动了胎气，赶紧吩咐下人找徐庆他们。徐庆大致找了一圈没发现人，赶紧派人通知白玉堂他们。等衙门众人都赶回了县空岛，此时岛上所有人都被筛了一遍了。管事儿的说少了个伙计叫刘虎，然后小米昏倒在了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。那地方是县空岛的后山，平时没什么人走动，因为对着外海，涨潮的时候那里的滩岸容易被水浸没，十分危险。展昭等人赶去一看，公孙给小米诊治，发现他中了一种迷药，赶紧给他解毒。小米迷糊糊醒过来，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儿了。 你再想想，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？ 刚才我一个人在屋门口地上玩泥巴，一个白衣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我闻到一股香味，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徐庆让人去后山的岸边找，没等他找，这几天就在县空岛的林子里闲逛，抓山鸡撵野鸭玩得不亦乐乎的小五跑回来了，蹭了蹭展昭，循着气味穿过几片小竹林。众人跟着小五发现了岸边几只叫累了趴着望着海面发呆的小狐狸。小五上前，其中一只小狐狸扬起脸，跟他鼻子碰鼻子蹭了蹭，似乎是在交流什么。小五跑上了岸边一块礁石，对着远处雾气昭昭的海面咆哮了起来，虎啸声震天，透着一股子焦急。白玉堂皱眉看了一眼海面， 雾里貌似有东西。 船？ 很大一艘船，还有很小一艘船在大船附近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也不知道俩老头是怎么知道的。正在这时，一道红色的烟火飞上了半天，那烟火是从雾气之中射出的，红色的火凤展开在半天。火凤堂跟来找林业火的众人都一挑眉， 堂主可能跟去了。 展昭捡起地上一条衣服， 小梁子的， 小子够机灵的。 赵普对欧阳少征一摆手， 船呢？ 正说话间，远处两艘大船行驶了过来，一艘是火凤堂的大船，素清站在船头，火凤堂众人跳上了船，调整方向追着那艘大船去了。另一艘是徐庆的船。 刚才水上的兄弟说，外海进来了一艘形迹可疑的大船，二哥从那头包抄过去了。 众人纷纷上船。白色的大船里装着小四子的箱子被打开，麻袋里边的小四子动了几下，麻袋口就被解开了，小四子往外钻出来一点点，就看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。随后一个陌生的声音传了过来， 找了这些年，可算让我找到狐妖的后裔了，没想到是个小胖子。 说着一阵笑声传来，笑声有些诡异，嗓音尖哑。小四子默默地又钻了回去，缩在麻袋里不肯出来了。那人似乎也觉得有趣，笑了一声，提着麻袋往下一倒，小四子从麻袋里跌了出来，摔在了软绵绵的床铺上。抬头，小四子看到床边站着个白衣服的男人，这人很瘦，面相白净，不过长得有一股子狐媚之气。总之，怎么说呢？小四子觉得他长得尖嘴猴腮的，有些像是狐狸，但是又不算难看，盯着这张脸看久了还有些恐怖。那人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着，手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三个箱子。那人将其中一个箱子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了一个小瓶子，又从另一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个摇铃，还有最后一个箱子，里边有一个头骨一样的东西，似乎是猫头。小四子瞧了一眼，他毕竟跟公孙学了那么多年的医术，一眼就看出来是狐狸的头骨。小四子往一旁缩了缩，企图钻进被子里。白衣人微微皱眉，拽住他一条腿，将他拖了出来。 小胖子，呵呵，你咋怎么那么小啊？ 小四子扁着嘴，缩在被子旁边，肚子里嘀咕： 我才不是小胖子。 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？ 白衣人蹲在床边，将三样东西摆放在床沿上，对小四子笑。小四子觉得他笑得好吓人，又往角落缩了缩。 我走遍大江南北，杀了那么多人，就是为了找这三样东西。 小四子一听杀了那么多人几个字，觉得后脖梗子冒凉气，可怜兮兮看着白衣人。 这瓶子里的是我先祖的血，这壶头是妖狐的头颅，而这摇铃是招魂铃。 白衣人边说边拿出了一个银盆，他先将妖狐的头颅放到了盘子里，再将瓶子打开，里面有黑色的液体流了出来，滴在了狐狸的头骨上。 我们白鸡族当年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但是妖狐族壮大之后，白鸡渐渐被人淡忘， 我先祖研究了多年，才研究出了这个法子。 说着，白人抽出一把匕首。 只要再将你的心挖出来，将你心里的血滴在头骨上，让两种血在妖狐的头骨里融合，我再喝下这些血，遥想招魂铃，招来各路魂魄，就能同时拥有妖狐族和白姬的两种能力。只要能预知未来，天下就是我的了。 小四子看着眼前明晃晃的匕首，终于一扬脸哭了起来。小四子正哭呢，就听到砰一声，白姬微微皱眉，快步出去一看，就见天空中红色的烟火耀眼夺目，跟燃烧了半边天似的。有几个随从在船头。 少主，远处有陷空岛的船来了， 赶紧出海。 白姬刚刚吩咐了一声，就听到一个慢悠悠的声音传来。 晚了，去路都被人堵上了。 白姬皱眉，就看到出海口的位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只船队，为首一条大船，船头韩章一脚踩着船头的龙首，正往这边张望。白姬才想起来刚才说话的是，他一抬头，林业火正蹲在船头前边鬼手的一根胡须上边。船舱里传来小四子的哭声，白姬眼珠子一转，正想进去，就见身边一团人影嗖就冲进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